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公布密码，数码大播送活动的密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要抓紧机会。2月28号，我们的密码是22，记住了，22。拿到这个密码之后，登录我们 U Radio 的网站 uradio.iphone.com 去寻找另外一组密码，集齐两组密码，你就可以登录 dabfun.com 去抽取一台数码收音机。数码收音机在香港地区可以收听数码广播，其中就包括凤凰 U Radio 的全部的节目。当然，凤凰 U Radio 的收听方式不仅仅是数码收音机，可以通过手机和网络的方式，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收听到。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在香港这两天震动全城的报人被砍案。前《明报》的总编辑刘静图先生在家附近被暴徒所伤，一度是生命垂危。好在现在是暂无生命之余，但是呢仍然是 暂无生命危险之余、 对，但是在这个医院里面还是留医观察。那昨天我们看到的最新消息是刘先生已经能够讲话了，并且是这个用手势哈，简单的表达说自己现在 OK 啊、希望大家能够撑住。但是呢因为《明报》前一段时间换总编辑的这个纷争哈、还在风口浪尖之上，报人就光天化日之下被暴徒所伤，这件事情还是极大的震撼了香港这个我们一直认为它应该是有言论自由的城市。比较明显的就是在这个事发之后，香港几乎所有的报章都以头条的形式报道了这一事件。比如说刘静图所在的《明报》报道的头条是刘静图闹事遭六刀重创，命危留医 ICU， 明报悬红百万气凶啊。这个明报方面呢之前是一度发出了100万的这个悬红、 到今天已经是加至300万。 对，100万由明报发出之后呢，又收到了社会各界的捐款，那其中有包括媒体界的同行以及刘静图本人的大学同学朋友等等的捐款。现在这个悬赏的金额已经是累积到了300万港币，来征集关于凶手的线索。警方呢现在公布了一个图片，就是显示这个凶徒在斩伤刘静图之后呢是一度搭上了一辆出租车，所以说现在最新的侦查的进度是在寻找这一位在事发之后搭载了这个凶手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啊，相信如果能够找到司机的话，那对案件的这个侦破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还是不免让人联想到类似的事件几乎从来没有侦破过，这也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历史的经验。也就是说刘静图他并不是第一位在香港被砍的，或者说被我们现在已经几乎可以认定这是一起买凶派人的事件哈。 刘静图可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哈。他呢是前香港明报的总编辑，就是在1月份也是震撼全城的明报突换总编辑事件，刘静图先生他就是香港社会的一个聚焦点。他呢是港大的法律系的毕业生，而且呢是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这个有这个硕士学位。他曾经呢是香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的助理，在1989年的时候加入了媒体圈，在信报担任过记者，也是明报非常资深的调查记者。在2012年1月份，他是接替张建波成为明报的总编辑。其实对于一月份明报突换总编辑事件的刘静图先生他自己开枪出来说的话非常少，也可以说呢对这样一个事件在媒体上看起来是非常低调的一个处理。那么就是在 港府财政司长曾俊华在26号，也就是前天上午11点，在立法会做这个财政预算案报告之前的40分钟，当时刘进图呢是在他的家中附近吃完早餐，后来呢是开着车，在停车的过程当中，从后背突然之间是遭到这个骑着摩托车的司机挥刀袭击，身中了6刀，就包括他的背啊，还有这个双脚背后的位置，后来就送到香港的这个东区医院抢救，后来就有一些资深的警员去分析说，这次凶徒他持利刀斩伤刘进图的这样一个手法，应该不是要他的命，而就是要教训他，因为他凶徒采用的是背后袭击的方式，就从刘进图被挥刀令他受伤倒地，如果是夺命的杀手呢，一般会说是从正面去 袭击要害部位， 要害部位就直接捅了心脏这些要害部位，就说这样的一些手法呢就属于黑帮的行径，还有人做过一些金额的统计，比如说不法人物就一般要出资最少60到70万块钱，就要求刀手对这些指定的人物行凶， 就买凶的价格， 对对对，刚才明姐讲到这确实不是香港社会的发生的第一宗，而且也不是明报发生的第一宗，但是目前来看是最严重的一宗了， 是 明报的编辑部在2005年的时候他们就收到礼盒的炸弹和恐吓信，案发的时候呢，当时的特首是曾荫权，曾荫权是扬言说我要追查到底，但是事隔9年 没查出来， 没有破案。去年的7月份，施永青他也是本地 香港的中原集团的这个创始人，是地产大亨，但是最近也在投身传媒业，在本地有一家报纸 叫 AM730，那这样是一份免费的报纸，他是这份报纸的社长，他当时也是自己开着私家车在这个旺角遭到袭击，还有去年的6月份，香港有本杂志，当然现在停刊了， 阳光15周刊 的出品人叫陈平，他呢在台湾是被人用这个木棍袭击，后来警方发言人就说上述的3宗案件没有起诉任何人，就说至今都没有破案，还有在96年的时候，是现在是树人大学新闻和传播系的系主任梁天伟，他当时呢是叫做《突周刊》， 《突周刊》对，《 突周刊》的社长，当时呢他是被这个持刀的凶徒冲进办公室斩到左手重伤，后来梁天伟就回忆到嘛，说当年的警方呢是非常积极的展来查案子，并且是多次邀请他来辨认疑凶，最终呢他在案发之后1年主动放弃了追究，他解释说呢，传媒每天处理大量不同的新闻，你不知道是哪一单的新闻得罪人，所以也是令到警方对这个破案没有头绪，加上呢这类案件呢大部分都是由这个幕后的主脑来聘请杀手行凶，所以呢警方说找出真凶的难度非常的高。 这个是在香港可以说近期发生的哈，再看到再远一些，可能香港历史上这样的事件也是一直都有发生，目前为止普遍采我们看到的结果都是传媒人遭到重伤，但是被夺去性命的似乎没有发生过，但是从一些现场的这个警方提供的资料来看，每一次的这个凶手他的行事的手法都是非常专业，而且往往事后连这个人都是找不到的。大家也知道香港是一个人流特别频繁的一个地方，好，你这个进出相对来说比较的自由，所以说我们有一种合理的假设是这些人他可能都在事后迅速离开了香港，而香港的警方也很难再追缉到这样的这个凶手。因此在警方一面是说要全力侦破这个案件的时候，包括明报也提出了一个高额的悬红的时候，我也相信有理由担心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也会像之前的这么多案件一样，最后不了了之。 那当然对于现在的香港社会来说，你首先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但是你想它是在上午10点20分 光天化日 啊，都会有人遭到这样的毒手，那可见这个城市到底安全吗？ 是。 而且明报刚才我们讲到它不是第一次就受到人的恐吓，但是这次是最为严重的一个对于人身的直接的攻击，当时2005年的时候它是在报社受到一个恐吓，所以事后就明报的员工就总结，你说如果是在报社发生的话，至少我们会有保安可以来抵挡一下，但是现在在室外你是毫无防备，但是现在有一些评论就说，其实你不知道刘先生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事件而遭人报复，很多的猜测，在事件没有完全调查出结果之前，没有抓到真凶之前，好像任何的猜测也只是猜测，有没有可能是涉及私人恩怨，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抗议啊，包括多个团体的集会，甚至昨天中文大学新闻学院的师生600多号人齐穿的黑衣，并且是戴上这个蓝丝带，是在中大的校园里面集会， 包括明报的员工、港台的员工， 没错， 权力的支援、声援、新闻自由，中间到底是不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合理的逻辑线条？其实外界也是有一些的不一样的声音吧。 没错，这个在内地方面，环球时报发出一篇社评，好是一方面是为刘先生祈福平安，另外一方面呢也说在香港有不少的声音啊，把这个刘静图遇袭和很多是可能是认为来自内地的这个压力。挂上钩，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猜测。那当然这样的这个讨论在香港一直会有，因为在真凶没有抓到之前，你没有办法阻止任何人去猜测哈，这个各种意见都有。我们接下来将会听到来自这个香港的传媒人，可以说是对这个事件的评论，以及来自台湾的这个警察大学的教授，还来看看台湾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类似的经验。三立华新闻，我们今天首先关注到在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静图被砍事件，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华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范素。 我们接下来听到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邱林川对于《明报》前总编辑刘静图在家附近被人砍伤这一事件的一个点评。 首先就是问到他是怎么样从刘先生受袭这个事件联系到这是新闻自由进一步受到损害，中间的逻辑是怎么样的？ 是有我身边的有人有过这样的疑问，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同事啊，因为我们这边很多都是我们是新闻传播系，对不对？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师平时我们也会讨论这个事情，就是以刘静图老师在我们这边任教十多年了啊，我本人我也认识他，虽然跟他不是很熟，对不对？那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他绝对不属于我们知道十多年前最开始被砍的，比方说郑大班、郑金汉，对不对？他的 personality 那种是一种很强悍的，那有可能各个方面的这个黑道白道啊，搞得很不清楚，那么有可能私人的恩怨结恩怨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OK， 那么这个刘静图老师绝对就是按照他的我们常年这个了解他的观察他的结果，他绝对不是属于这种到处很强悍，他是非常的低调的，包括这一次明报的就是围绕着他这个事件中间，他也是这个你们如果观察到他也是非常他自己基本上是就是非常的我们叫 low profile 低调吧，对不对？所以他的可能性他的是这个第一个就是从他的个性上面来判断他的这个私人的结恩怨呢，这个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第一个是personality。第二个呢是他的训练，他不是一般的一个就说不知深浅这个他是非常资深的一个传媒人，更重要的一个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法律人。 对 他自己是这个港大法律系毕业，那么过去常年的都是从事和法律有关的工作的，就是他不会说是完全的所以跟他的专业的水平，我刚才讲到一个是这个个性的原因，那第二个是他的这个专业的训练的这个背景，让我们都更加的相信这不会是一个空穴来风偶然的这样的发生的事件。 我想知道， 而且同时我们的昨天的同学的、 嗯、 发起来的，我不知道你当时在不在啊？也不光是针对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说香港的传媒人被袭击，从郑金汉这还是董建华时代开始，这么多次了。那都没有得到这个破案，对，那这个是我们所以说这个里面的对于新闻行业的，可以说现在是新闻成为香港最高危的行业，我们没有听说过银行家或者说地产商常年的在多次的这个行业的人受到人身的伤害，但是都不能够破案的，那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对于一个不绝对不是说仅就这一件事情而言，而是对于这一系列的事情而言的一个反应。 我想知道老师们都是怎么议论的这件事情的原因和为什么不能破案，大家会怎么样去想呢？ 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意见了。 嗯 啊，那这个我能够了解到的一些是一些更加关注这个事情的老师。对，但所有就算是比方说我们昨天有的老师我是属于这些老师里面，我们是到了学生的这个活动的这个现场的，那也有的老师没有去。对，那么也可能他们是很忙，但就算没有去的老师，我们了解到他们来说，对于刘静图这个本人的这个安全，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这个愤慨是我们是一致的。 嗯， 但是在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那么我是倾向于是认为是绝对是有一个很大的幕后黑手的。那这个幕后黑手就是这个针对我们的这个新闻自由的，我倾向于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啊，但是这个证据很可能是需要如果说要说服我像我这一类啊，这个这个、像我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啊，也有认为有更大的反对这个新闻自由，也是反对香港的法治整个制度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幕后黑手的这样的同事，昨天很多都已经在现场了。 嗯， 那么这个我们这些人是需要被说服的。 嗯， 是需要有证据来告诉我们。我觉得我们现在把逻辑给有的时候有点颠倒了。就是这个说要我们去去证明是有这样的黑手，这个证明的工作不在我们的这个上，这个很重要的，不管他有还是没有，需要警方，需要实际进行调查的人把它拿出来。那么过去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讲到了，已经十多年了，新闻工作者受害，那么没有那个警方从来没有过，我们就说这个系统的破案，就拿出来一个东西解释到底是，不要说幕后黑手，连目前的这个看得见的刀的那只手都抓不到，对吧？那么这么多次的这么多人都是一个同一个行业里面的，对不对？那这个已经是大家是忍无可忍了啊，而且我还是更加的倾向于这个。因为我对于警队也有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了解。 嗯 ，OK， 香港的黑社会其实现在绝对不是60年代的那种猖狂的程度了。香港有少量的黑社会， 嗯， 这些黑社会里面全都有警察的线人。 嗯 ，OK， 用这种方式来砍人的 ，OK， 这是一个在黑社会的里面也是属于比较的低级的这种买凶杀人的这种手段。没有理由，香港警队的线人是收不到风的。 嗯， 所以说只要是我这个不是跟我们的老师啊，是跟一些律师朋友， 嗯 ，OK， 有跟香港警察打过交道的，我包括和律师的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些律师聊过之后的，大家的共同意见是，香港警察假如说是这个好像当年查，我不知道，我讲张子强这个人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李嘉诚的儿子被他绑架过。 对，假如说他是想查张子强这个绑架李嘉诚的儿子的这种情况，张子强都能破，这些案子没有理由破不了，因为这些这个绑架人的这个案件在黑社会的内部运作来说是层次相对高的。 嗯， 这种街头砍人是层次很低的。 嗯， 假如说是警队没有没有其他的力量来干扰警队，警队能够独立的认真的严肃的去破这种案子，至少是抓到砍人的那个凶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说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现在对这个一方面是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非常的担心。 Okay？ 嗯， 那么更重要的，我们觉得保护新闻自由，保护法治的一个根本的力量，就是这个警队的我们的这个香港的警队，过去是以廉洁、高效、独立来著称的，对不对？但是这么为什么这样一支警队，一到了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时候，他就不再高效？ 嗯 啊，甚至我们怀疑，我是倾向于，这不代表我们学院其他的老师的观点啊。 嗯， 那我和我的某些律师朋友，我们是怀疑警队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独立的深入的去办案的。 现在有一种很主要的猜测，就是说《明报》呢过去是跟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一起做过一些针对中共高官的亲属在海外有资产的这样一些调查报道。我看到内地有些报纸就评论说，在凶手没有缉拿归案之前，乱猜黑手不负责任。您觉得现在某些的猜测是不是一种胡乱的猜测？ 我觉得不是胡乱，这都是属于为办案线索提供这个大家，我觉得都是合理的猜测。但是再合理的猜测也只是猜测，所以我也觉得是，首先你要破案。你没有破案的话，你说人家猜测你这个，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能够破案，那大家就对你本身破案的这个警队的这个公正性、效率、能力就开始有猜测了。那这个东西可能比连一个案子本身的这个，所以这个幕后黑手，我们不光是讲的针对于新闻自由的幕后黑手，我们现在在怀疑这个警队还有没有解决办案能力，是不是又有幕后的黑手，使得我们香港在处理其他的案件的时候可以有效、可以高效快速的这个准确的处理的警队也不能够这个快速的解决问题。那这个时候假如说警队现在只是针对于新闻从业人员的时候受到干扰，不能够没有了过去的这样的办事的能力的话，那下一个会不会是其他行业？就这个新闻自由和这个法治的尊严，这都是香港社会的最最根本的核心价值。现在的这一任特首上任的时候是反复强调他要保护核心价值的，为什么我们的核心价值受到侵蚀到了这样的程度，他还坐视不管。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邱林川对于这个事的一个点评啊。昨天在中大的校门口应该是有不少的学生 600多名 身着黑衣哈，在那边进行了集会。这个在昨天香港也是很多家的传媒机构都有员工是身着黑衣，然后普遍的一个口号是使用的这个美国在60年代民权运动的时候校园内曾经使用过的一个口号，叫做 They can't kill us all， 他们是没有办法把我们杀光的。这个是当年当美国有学生在跟警察的冲突中这个被警察开枪击杀之后，好，这个是当时学生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抗议的标语，相信用在今天的香港也不算是太过分。刚才邱先生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警察他破这个案子到底有多难啊？那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到香港警队的这个采访，但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是在台湾啊，这个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的教授叶玉兰教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至少在台湾这个同类的案件破案究竟有多难。 基本上他就是还是从以被害人为中心去建立一些就是说所有的联系的哈，那慢慢的再去清查有怎么样的，就是你一定要找出个动机论嘛哈。那但是他如果说其实会去买凶，他当然他有的时候是真的有恩怨的这个人，他要建立一个叫做那个不在场啊 alibi 类似的或者获罪的一个关系嘛，所以他再去雇用啊另外一个人来进行这样的事情，那他只要还是能够他可以不断的利用像类似我们有一点像叫做这个同心圆的哈、啊、一个一层一层的推出去的，仍然这警察在破这样的案件上面现在并没有困难啊，那也有这样的技术，那么最近甚至于还有很多的这个软体公司啊，就是软件公司还会发展出一些这个叫做就是一个 software 哈，可以去分析这个一个以人为中心的那个金流钱流还有电话流，然后还有它的很多的包括还可以在 internet 上面看到它没有任何的那个联络的讯息，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刚才这个是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的叶玉兰教授哈，从警方侦破的技术角度来说，这个至少我的理解，对于台湾的警察来说， 不 算是一个太难的事情。 目前根据香港警方的回应就说呢，他们不排除任何的动机。 嗯， 但是根据过往的案例来说，确实是相关的案子都没有破获成功过。 对， 目前《明报》方面呢，他们就是正在整理去年至今涉及所谓的敏感的或者得罪人的这些新闻报道，来交给警方商讨和查找线索，暂时不做任何的揣测。 嗯哼，好，这是《明报》方面的一个配合调查的一个举动。 当然，警方除此之外呢，也正在案发的附近对于途人以及生活在附近的居民进行很多的问卷调查。 嗯， 我们也是时刻关注目前警方调查的各种的新的动向。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讨论。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云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关注到，在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静图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砍伤，那《明报》的现任总编辑张建波就表示，已经在保护消息来源的前提下，找出所有题材可能比较敏感的报道，找出怀疑得罪人的新闻，把资料交给警方协助调查。而同时呢，这个刘静图遇袭的事件不光是在本港媒体引起了震动，几乎昨天所有这个国际的主要新闻媒体都对于这一事件进行了关注。而在香港呢，欧盟驻香港总领事也是对刘静图被袭感到震惊，发出了一个声明。 但似乎据《明报》的报道哈，说有些广州的媒体呢，昨天是收到所谓的禁令，就不准许报道相关的事件。也不会说呢，香港的新闻自由的排名是从2002年的第18位接到了今年的第61位。这是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度的调查。 这个《明报》可能在香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给《明报》分析哈，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什么人？一种可能的一种猜测哈，我们今天所有说的都是猜测，说实话在警方的正式调查出来之前，明报之前的换总编辑的事件，这个引发了大家对于明报是不是遭遇到了某些外部的压力，要求他调整他的报道方向，因为明报相对来说在香港算是公信力比较高的一家报纸了。那另外一个事情呢，这个也是今年年初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组织叫做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它是一个全世界很多媒体的记者以这个合作的方式来组成的这么一个联盟，他就调查一些可能一家媒体一家报纸没有办法单独进行的事情。在今年的年初呢，这个 ICIJ 呢就调查了在英属维京群岛的一个离岸的税务档案，其中呢这个税务档案非常多，多到几乎每一个国家，全球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它的这个商界政界都有所涉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我们可以理解成为是新闻界中的一个斯诺登的一个行动。那在香港参与这个合作的就是《明报》，所以现在也有一定的这个分析认为，《明报》的总编辑刘静图，因为刘静图任总编辑的这个时间正好是《明报》参与这个 ICIJ 合作调查的时间，这里面是不是惹到了什么惹不起的人哈？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猜测的方向。而 ICIJ 呢也在事件发生之后在网站上发出声明，说对事件感到震惊，向刘静图以及其家人致以慰问，并相信警方能够尽快的缉凶。那其实ICIJ 在去年调查报道的时候，在怎么样处理比如说涉及到香港台湾或者说中国大陆的这一部分资料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在两岸三地的这个媒体的加入。在香港我们说了就是明报，而其实在大陆呢当时也有一家媒体参与这个调查，但是后来退出了调查，所以 ICIJ 最后是决定不公布这一家大陆媒体的这个名称，为了保护他的这个记者的这个目的。 但是 ICIJ 呢ICIJ 对现在又说呢，他们是证实这个事件是跟早前双方合作过的相关的报道，但是他们就说其实你是没有证据来证明就是现在刘静图被袭击的这个事件是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但他们认同什么呢，就是认同这个相关的揣测反映了不少的香港传媒对于新闻自由受到的接连威胁感到的不安和忧虑。那刚才我们介绍了目前明报的做法，就是找寻过去一年当中的涉及所谓的敏感的报道来给警方进行这些线索的配合。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相关手法哈？目前我们来听到的，继续听到是香港中文大学刚才连线的邱林专教授，他对于这样的手法有什么自己相关的评价？另外，我想知道您对于《明报》他目前所做的一些配合警方的行动，包括整理去年至今的一些敏感报道，这样的手法你有什么评价吗？我看到新闻说，编务总监张建波就说，过去曾报道的件件新闻也一定会得罪人，他这样讲话是不是箭有所指？ 我觉得他是为警方提供这些线索。 嗯 ，OK， 我作为一个任何一个负责任的，而且我们刚才讲到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从这些线索里面再去进行筛选，进行这个排除，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帮助警方任何的一个啊，假如说不是你的同事，是你的家人 ，OK， 有可能的造成他这一次受到攻击的 ，OK， 所有的原因，哪怕这个。没有非常充分的证据，但是都应该提供给警方，而且警方也应该从这些证据里面每一条都要这个仔细的去查。而且我想要再强调的就是，作为新闻的单位，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刑事犯罪这个重案组 ，OK， 我们能够这个张建波他们能够做到的已经是这个基本上是全部他们可以做到的了。但是最重要的警方的线人跑哪里去了？对，警方对于黑社会的长时间的 ，OK， 常年的这个监视和管这个管控 ，OK， 到哪里去了？因为以这次的犯案手法，这是非常典型的传统的香港黑社会的砍人的方法。 嗯 ，OK， 那这个所以说大家不要把焦点放到《明报》做的会不会太过了？我觉得大家只能够这个做到我们能够做的这一点。最重要的焦点是，第一个是这个警察的调查能不能够尽快的有一个结果， 嗯， 能不能够破案？第二个是破案之后，是只是把这个砍人的这个小撮人这个找出来，还是说能够把背后的这个指使的力量也能够找出来？ 嗯， 对，当然我们怀疑，我们现在是，我觉得大家是有一个合理的怀疑的，但是你要证明大家的合理的怀疑是错的，也请拿出证据。 嗯， 对。然后我昨天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我还举了一个例子啊，在深圳，2007年还是2008年的时候，出过一起非常类似的一个黑社会砍人案，被砍的是这个。我们南方的一个工人维权的这个公益组织的这个维权人士，叫做黄庆南。 嗯， 那这个黄庆南被砍也是同样是六刀，非常类似的啊，这都是这个华南，那华南都是从香港蔓延出去的这种黑社会的砍人的方法。对，黄庆南是这个也是脚上四刀，背后两刀。 嗯 ，OK， 那2个月03天，深圳市。这个龙岗区公安局就能够破案，包括这个砍人的人，包括背后指使的人，一共是5个人，2个月03天，我们对香港这个警察能不能够赶上深圳警察的，这个我们的期待是他应该不会比深圳警察差太多吧？ 嗯，那您觉得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会对目前的新闻从业者造成什么具体的影响吗？ 我觉得当然他是为了产生一个寒蝉效应，要大家这个恐惧了啊，这个不敢再去做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怀疑，就是像刘静图老师这样低调的人，那么也会受到这样的袭击的，很重要的，因为他刘静图老师自己是做调查新闻的， 嗯， 调查新闻，那包括他手下的有很多的这个是我们香港的新闻，就是调查新闻界的这个记者的这个重要的这些干将嘛，是在他的手下，曾经是在他的手下。 嗯 ，OK， 那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他很明显的是想对这些做深入的调查性报道、批判性报道的这些记者群体产生一个恐惧的效应。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正好是至少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啊，我们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里面， 这是他们经过了最近这些事情，不光只是刘进图，不光只是明报换总编，不光只是香港电视 OK 所有的这个还有这个李慧琳的事件之后，反倒是我们的毕业生里面在很多年了啊，因为香港的记者的收入并不是很高， 嗯 OK 那么他们会功课好学习成绩好一点的就会选择去其他的行业，媒体相关行业， 嗯， 或者甚至不相关的商业政府机构的去工作，而这个去愿意去做记者的，特别是学习成绩功课很好的这些学生并不多。但是我观察到啊，也包括我们身边的老师也观察到，在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反倒是我们的同学们啊，有更多的人愿意进去。虽然大家知道这个行业是在香港越来越变成一个高危行业，但是我们的这个学生，我们最棒的学生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投身到这个行业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凶徒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大家有一个影响，但是从长期来说，它使得大家对我们新闻行业的良性的长时间的发展作为香港这个包括一国两制的 OK 香港的这个社会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越性，那么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 嗯， 就是可能正好是跟他砍人的这个正好是相反的， 嗯。我们知道记者高危，他不仅仅是在香港或者内地存在，他在国外可能也是一个同样的职业。那我不知道在您的了解当中有没有一些国外的相似的案例，最后是怎么样解决的？ 其实在国外的话呢，不同的情况是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嗯， 比方说菲律宾的，他有过，昨天我在同学集会的时候也讲到，就是他有过十多个记者被集体屠杀的。 嗯， 对，那最后当然是把这个首脑，虽然说菲律宾的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啊，但是他还是能够当时的是一个他的这个类似于省长的选举嘛。 嗯， 然后把这个主使的这个人也都是有可以有法律行动的。那么这个在我觉得反正是在香港来说，现在不管怎么说啊，香港我们是这些年已经在倒退了，但是呢，在国际上面来说，我们的相对的就是新闻自由的排名呢，还是至少是这个中间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过去这些年的逐步的滑落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警钟了。我相信如果说大家没有，如果说不更多的反弹，不更多的能够去这个包括警局警察不去破这些案子的话，菲律宾都可以破这些案子，为什么香港不能够破？ 好，这个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邱林川啊，讲说菲律宾都可以破这样的案子，为什么香港破不了？当然，一个案子它破得了或者破不了，有它具体的原因。只不过当你破不了的案子累积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就让人怀疑你破案的诚意了啊。这个确实也是我们今天面临这个案子，很多人都说不是第一次，但是从来没有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来关注到这两天在香港发生的另外一桩，哎，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情。欢迎回来，凤凰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两天在香港发生了一件挺突然的事情。本来呢，在九月的十号 ，APEC 也就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首脑会议的财长会要安排在香港举办，但是突然，香港特区政府获得中央政府的通知，说会议改在北京，而且呢，时间压后到九月末。哎，这个改变哈，通常国际性的活动它会提前很长的时间来进行预备和安排，在临时 改变地点，而且是从香港移到北京这么一个 APEC 的财长会，好像有一点不寻常。 嗯， 很多的记者就有很多的疑问。那有一些我们也是说这个假设哈，是不是跟今年可能要发起的这个占领中环的行动有关？会不会是因为担心占领中环到时候影响这么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在香港顺利的举行？这个呢，就有记者去问财经及库务局的局长陈家强，包括内地及政治事务局局长谭志源。来，我们来听听这两位局长是怎么样回应记者的提问的。 即系关唔关占中事咧？你觉得系？ 大家要明白咧，主持國際會議咧，譬如你話咁多大型嘅一個APEC 嘅會議咧，咁主辦單位咧係需相當嘅考慮咧，如何做一個銜接嘅籌備工作嘅。咁中央方面又有解釋咗點解佢哋有咁做，大家唔需要去揣測。 我自己咧相信同政改係冇關，更加係同佔中冇關嘅，因為大家如果有留意佔中運動嘅發起人咧，佢哋最新嘅諗法咧，佢哋都係為咗配合政府嘅政改時間表咧，佢哋如果係真係需要佔中真係發生嘅話咧，都係喺今年年尾或者出年年初先至進行。咁同我哋舉辦財長會議嘅時間咧，其實都唔係咁吻合。 而在这个官方的说法当中呢，原因哈是因为这个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的这个会议呢，它的会议很多，然后呢要进行一些后勤方面的一些协调，所以说呢将这个时间和地点改变。香港在之前呢，政府已经拨出了6000万的预算来为会议做准备。那也有记者来关心这个问题，这个钱怎么办？ 花的钱怎么办？ 港府的回应是说，这个6000万其实目前花了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那当然大家必须要承认，在这样的一个时机，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确实让人产生联想。哎，究竟当下的特别是内地跟香港的这样的关系，包括之前出现的尖沙咀的这个辱骂内地游客的事件，以及香港即将面临的2016及2017的双普选的问题，是不是会动摇香港在这个整个中央政府的国际化布局当中的一个地位，进而影响香港国际都市的这么一个竞争力啊，这确实有很多的猜测，占中只是其中一种。那我们看到在信报的昨天的一个文章，来自香港的国际关系的学者沈旭辉，现在也是信报国际版的主笔，好，他提出了他另外的一个理由，他认为中央政府决定把 APEC 财长会从香港挪到北京呢，并不是因为担心占中，因为他的理由是因为占中这是一个很早之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并且占中刚才这两位官员也说到，占中的预定的时间表很有可能是在今年的年底，跟九月份这个时间也 没法重合， 它应该不会影响到具体这一个事件哈。 那大家就非常关心哈，其实北京让香港承办财长会议也不是轻率的决定，因为早在这个决定公布之前呢，港府的内部就已经知道了。那么在几个月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沈先生呢就说，这一切呢要从香港参与 APEC 的本质说起，因为我们知道 APEC 它的成员不是国家，而是经济体。 对， 香港呢才可以和中国大陆、台湾在1991年的11月一起来加入。那 APEC 虽然规定呢所有的成员的轮流主办年度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但是呢香港和台湾加入的备忘录列明呢不能承办这层级的会议，除非是获得中国在主办年刻意的关照。那香港获得这次机会其实就是中国中央政府刻意的关照。那么就非常关心这几个月到底是发生什么，让这些 改变了决定， 有这些微妙的发展。首先你说到这个去年九月到现在中港矛盾的不断的激化，也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就是这可能无意之间呢就触及了香港在 APEC 的地位。香港呢它得以参加 APEC， 因为它是独立的经济体，因为它的财政和关税都是独立的，所以呢各国因为这个原因才给它不同和内地的经济政策。但是呢如果两地的经济不断的融合，双边的贸易呢它就不再是所谓的国际贸易，港元呢就会被人民币所取代，而内地企业呢就不断的利用香港走出去却不守相关的法规，其实其他的国家呢早晚都会质疑到香港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的身份。就沈旭辉就说过，不少的东南亚的学者就私底下就对大中华地区一国三票，你看 大陆、台湾、香港， 嗯， 一国三票就觉得有问题，说如果这些所谓的哈叫别有用心的国家就循着这个思路， 嗯， 那么在 APEC 借题发挥中港矛盾，可能会动摇中国借助经济体来拓展国际空间的策略。 哎，这个可能是成为别的国家可以利用的有机可乘的一个点。 嗯， 另外一方面呢，大家都知道在今年大陆跟台湾方面的这个接触是非常引人关注，一直有一个习马会的一个提法。 对， 当然目前究竟习马会能不能举行，在哪里举行，这都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沈旭辉的另外一个观点呢，就是认为如果说这个 APEC 的财长会他放到北京去举办的话，这样台湾至少是部级的这个官员会访问北京，这样可能对于大陆在安排两岸事务方面的有一个比较好处理的一个点，或者说如果到时候想有所这个动作的话，这会是比安排在香港更好的一个办法。因为之前的一个主要的建议就是习马在 APEC 会议期间在北京见面， 嗯， 那当然这个可能目前为止双方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哈，但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到九月份这个事情会发展成怎么样。所以说沈旭辉认为把这个地点安排在北京呢，这会有利于以后留出空间来操作这个事情。 嗯，当然对于北京的心态大家也只是猜测哈，他们到底真正在想什么。 嗯， 这次香港失去主办权的客观效果呢，可能真的是远比舆论现在此刻的预测要更加的深远。有一些人就认为呢，不办就不办，不稀罕也乐得省钱。但是呢，香港和内地的城市还不太一样，就是相当的部分也在于它的国际地位。 嗯， 财长香港的财政司长曾俊华他在这个月之前就说过，他说筹办这次会议呢，可以向各位与会的财长和官员介绍香港金融业的最新发展和合作机会， 嗯， 也有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先不说香港和中央之间现在越发微妙的关系，单单说香港的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这样一个地位，就因为这次异地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在至少在财经事务上，这一次的 APEC 财长会没有办法在香港举办，对香港来说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来着。至于损失有多大，这个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问题。我们看，除了沈旭辉提出他自己的这个判断之外，还在香港战中的这个发起人之一陈建明呢，哎，他就认为此举或与占领中环运动是有关系的。因为呢，政府在九月份即将提出政改方案做第二轮咨询，而这个将会是一个压力点。如果到时候，哎，因为 APEC 财长会在香港举行，有一个国际的关注的话，这个问题有可能受到一个国际的效应，乃至产生国际的压力。也许这个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所以应该改到北京来举行。而在另外一位中大的政治及行政学系的高级讲师蔡子强也是说呢，这个决定也是令人疑虑，是否是因为中央担心战中运动的不确定性。毕竟这个做出一个保险的举动，可能在这个时机点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排，好，尽量的减少不确定性，减少届时可能产生的风险，也许是一种考量。 好，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过去的刚刚梳理了就过去的一两个月当中在香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也可以说呢这是一个多事之春对于香港来说。但这些事件当中的解读大家可以有各个层面的，但是对于香港的未来和中央和新闻自由，而且是香港人这么多年来一直捍卫的核心价值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吗？未来的国际地位又会真正的走向何方，确实是大家要一直注意和关注的。 好，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万素，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